以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松本市民会副会长小岩景龙为团长的，以主体连带的日朝友好代表团等外宾，7月31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